他这不是老爷们吗？老爷爷 当时还有一个老太太 哦，这个意思 就盼着咱们来呢。 哦哦哦哦， 嗯，为什么盼着咱们来呀？ 我那是昨天看老朋友那个， 哎， 我也能空那个来了了，给了。 哎呦，这个老爷子，这是娶了个朝鲜的媳妇是吧？你说说中国话，你听到这洋文是吧？ 是是是，你不要着急啊，我 这个老奶奶说中文呀， 我要闺女啊。 哎呀，这就听懂了。 哎，盼了好长时间了。 嗯。 终于盼来我这女婿了，大喜可贺。 好、嗯啊， 来，二位咱们一同啊，咱碰一个。 哦，他女婿来了，这 不 那咱一块碰一个吧，碰一个吧。 祝老妈们健康长寿， 福寿康宁。 哎， 这怎么意思？这是啊，有酒也没音乐呀、啊，啊，那哪能成宴席呀、啊？都过来。给这个姑爷们啊，这唱歌跳舞啊，有意思 啊！ 什么呀？这是？ 就这样，带他们来的女子遂拍手起舞，其乐无比。这一晃啊，俩人住了很久。有一天，在高山顶上一座平台上，有十桌十座，刘晨转照坐了一侧，是观看白云飘飘，耳听鸟声啾啾。 兄弟呀、 啊！啊，哥， 咱在这儿啊，待了这十好几天了， 可不是？ 这不是个事儿哎！ 不是，那我早想走，你非不走啊？ 我也家有媳妇儿，有孩子，这回去看看。 我早说咱得回瞧瞧，家里人这不得多着急啊！ 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以为咱这怎么的了？ 就是啊，哎呀，那老大爷出来了。 那这二位，咱讲母子。 啊，问我们这个讲什么呢？我们就说呀，这个就是说啥， 跟这我们待 时间 多少天 了，家里都不知道咱们情况。 我们想回去了。 哦，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嗯、 啊，农村哥再来个，农村家奴都不远。 这说什么？ 就咱们家离得不远是咋 的？啊， 是的，是的，是。 嗯， 农快快啊，农快快。 嗯。 我看看是那个，哎，你看我是有长进吧？ 那听得听得听得明白。 你说是啥？过这啊，往东走。 哦，过这山往东走，就到了。那 侬儿子，我给你叫母子你接过回家。 我们别着急，早晚能到家，是这意思吗？ 哎呀，你这听了一些，咱过了船拔了，你都。 哎呀，我太难了，我 这。哎呀，老大爷，哪们心机呀、啊？就早想着回去能看看。 侬看看，侬快，我们这个仙女们啊，都是欢送来了。 啊，就是送咱来了，他说。 哦，送咱来了 啊。 哎呦，不用，还送咱们。 来来来，歌舞相伴。 还歌舞了，还这。 刘晨阮照伴着弦乐和歌舞，可就下了山了。到山下的村落已经黄昏。 哎呀，快走吧，这赶紧的。你看看到哪儿了？这是，你快走吧！我看我都看出咱那从别人那小溪了。 我也着急，赶紧，咱这就要到家了，这就啊。 哎呀， 嘿，这到了，快敲门！ 有人呗？ 哎呀，这个等会儿啊。 老大爷， 你们找谁呀、啊？ 我是刘晨啊，我回来找我媳妇儿，姓范，范氏妻子。 你说你谁？ 咋听不明白了？我说我呀， 啊， 我姓范，我是姓刘，我叫刘晨，我找那个姓范的。 谁呀？ 范的是我媳妇儿。范氏女咋听不懂呢？这 哦，范氏女。啊，有，不行，范大娘啊，70多年前就走了，啊， 啥？ 这村里能知道范大娘的，估计就我一人了，啊， 范大娘， 嗯， 就走了，您了多大岁数了？您了多大高寿了？问您了高寿了？ 我呀， 咋还耳背了呢？ 今年啊还小呢， 嗯，